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 JQ Talk，我是 JQ。JQ Talk 是个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聊的地方，觉得不厌烦的话，可以按下 follow 键来关注 JQ 哦。很多人都说2020是个很艰难的一年，这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对大自然都有了敬畏。是的。一场来自大自然无声的抗议，无论以前冰山是怎么的融化，气温逐年的上升，气候不断的骤变，物种的灭绝都没有这一次战役来的有效。这很显然，大自然最有力的反击就在这一次了。2020年让各国都重视起了自身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人们的逃窜、保命，让社会企业、公司、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各种艰巨的挑战。还记得人们为了脱离自己所在的重症区，连夜逃离，可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逃窜，让疫情迅速的蔓延到了全国，展延到了全世界。但还有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传播疫情是中国的阴谋论时，他们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言论，在这场战役中失去。当不断的有人们说，新闻报道的确诊人数绝对不止于此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打醒人们，让大家重视这并不是普通的战役。可又有多少的人因此来抨击国家的政府，企图夺得政治政权？这些人们啊，你们可曾想过，倘若真实的数字赤裸裸的摊开在人们面前，民心不会被动摇吗？社会恐慌让一个国家的体系能够很好的维持下去吗？社会的恐慌能让这一场疫情结束吗？不，他们不能。当人们宁可听进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政府的新闻时，说明一个国家彻底失去了民心，这是一个国家的失败以及耻辱。对于无风不起浪的消息，我们能做的是做好个人的防护。减少非必要的外出，时刻关注着新闻，拒绝走门串巷，拒绝大型社会聚会，这些都可以很有效的保护自己，减轻医护人员以及警务人员的负担，这不好吗？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每一个人的性命。而大家却忽略了，我们这一次的不见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顶峰相遇，以及日后的无数次相见。疫情下所带来的遗憾，JQ 不是没有。错过最后的6个月大学生活，没来得及参与过大学毕业典礼，少了同学朋友的毕业照。没来得及跟老师、同学们、朋友亲口说一声谢谢，这都让 JQ 的大学思想不得不转向自己已经是社会人的事实。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再见，强颜欢笑的告诉自己和大家，我们顶峰相见。多少个日夜都在告诉自己，都该长大了，强迫自己把事情都藏在心里。未能参与的毕业典礼，未来想弥补，也不一定弥补得了吧。所以大家，且行且珍惜。JQ 都在告诉身边的高中即将毕业的同学、朋友，日子还长得很。现在的你暂时出来工作是让你体验生活，可你一定要把握上学的机会。哪怕是去学一门手艺，去上一下大学，这都可以打开视野，体验一个人离开家，在外生活那既有自由又有自我束缚。 一个人到外地，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环境，换一个生活方式，你会发现世界有很多的可能性。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家人永远是你背后的靠山。当你累了，一通家人的问候就让你卸下一切的负担，痛痛快快的释放。重要的是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不要让家人担心你，是你在外生存最重要的原则。在外面，你会需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但请不要害怕，独自勇敢地踏出那一步，提起勇气去完成它。你会发现，一个人都能完成的事有什么难的？有的话，就集结伙伴，大家群策群力，也一定能够通关。日子当中，你会面对失败，但它一点都并不可怕。它好比闯关游戏中的小魔王，失败了那就重来，成功了就继续面对未来的很多更多的苦难。重要的是不要自我放弃。刚到一个新地方，心态记得调试调试，因为这里距离家有着好远好远的距离，想念家是自然的。把这个情绪化为动力，带着这个动力拨通家人的电话，那一刻就好比充电似的，有了让你持续下去的勇气。还有啊，在外面无论有什么的机遇，都记得要把握，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好比 JQ 好了，短居的大学时间漫长，跟室友去旅行，跟着学校去旅行，都可以安排在大四。可因为新冠病毒的来袭，这机会没了。虽然不是很大的遗憾，可还是觉得可惜。但有遗憾的大学生涯，这造就了 JQ 未来要与大学同学相聚的心思。顶峰相见对我来说不是托词，也是我相信着的目标。 相信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小王歌。那一天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只有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小王歌。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安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 多变的世界让人们面对2021有了新的期许，过得比2020年好。最难的2020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带着祝愿来迎接2021吧。JQ 感谢2020让 JQ 成长，认识了不一样的事情，也感谢你们陪着 JQ 度过了2020。现在要做的事是放宽心胸，迎接2021。谢谢你2020，我们一起走接下来的路吧。2021 什么 JQ 你要说故事， 欢迎收听什么 JQ 你要说故事。今天要说的一则故事是来自于专正说鬼故事的其中一篇杀人歌谣，请慢慢聆听，我们开始了。火车缓缓地开动，乔雷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呆滞地看着这座熟悉的城市。他的眼神空洞，滚动起来的车轮把他的心碾得粉碎。他实在是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才不辞而别，离开这伤心的城市。妻子每天关爱的眼神，周到的体贴，以及外界的传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止一个人神秘地告诉乔雷说， 屈指和公司经理关系暧昧，让他多加提防。每一天当乔雷看见同事朋友邻居的时候，都感觉他们的表情异样中带着嘲讽。乔雷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他相信每个男人都受不了，但是他没办法开口问妻子。由于妻子表现的实在是一如往常的爱，乔雷绝望了。于是他买了这趟全程的火车票，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想，去哪儿都无所谓了吧。想下车就下车，最关键的是，远离那个困扰着自己的生活。当乔雷走下火车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这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城，火车只停留了短暂的时间，开走了。乔雷茫然地耸立在了铁轨旁，站台上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傍晚的凉风吹起了他的头发，天空中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乔雷想，应该找个人问问附近的旅店吧。他望了望四周，这时他看见不远处的墙角站着一个人，那个人低着头靠在墙上，好像在想些什么。乔雷走了过去，在离那人几米远的地方，乔雷隐约地看见是一个老奶奶。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坎肩，而同时乔雷听到这老奶奶不断的嘴里的念着东西。芝麻油，十五升，你吃饱，我告。老奶奶，那老奶奶抬起头来，她干枯蜡黄的脸上写满着吃惊以及惋惜。哎，真不是时候啊。 什么？什么不是时候呀？ 哎，我说你来的不是时候。正好第九遍，哎，你捣什么乱啊？ 他的眼神和语气都洋溢着埋怨，他古怪的言语让乔雷摸不着头脑。 哎，你有什么事呀？ 我刚下火车，想问一下附近哪有旅店。 哎，除了站台，一直往西走有一家。 哦，好，谢谢。老奶奶，刚才您说的什么第九遍，什么不是时候，什么意思啊？ 你是外地来的吧？ 嗯，是啊。 哎，跟你说了也不懂。 我听您刚才念到的好像是一首歌谣。 那是，哎，你最好别问，知道了太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雨下大了，赶紧走吧。 您不走吗？ 我就在这了，你赶紧走，别耽误了我的好事。 那 快来走。 他突然愤怒了起来，那急迫的样子好像生怕乔雷会耽误他完成非常重大的事情。没办法，乔雷只好走向站台的出口去找了那家旅店。当乔雷找了那家旅店的时候，他浑身已经湿透了，雨越下越大，而且天空中不时响起忽高忽低的雷声。店主很热情地招呼着乔雷。 哟，先生，你怎么被浇成这样啊？ 我问个路耽误了点时间。 哎，老板，你们这有什么风俗吗？ 又有什么风俗呀？你要什么风俗？我今天下火车的时候，在站台上面看见了一个古怪的老太太。她， 老太太，是不是脸干瘦干瘦的，还穿着一个灰色的坎肩儿？ 哦，对啊，怎么回事啊？ 哎呀，那老太太还怪可怜呢。她有个孝顺的儿子，为了给她赚多点钱， 到大城市给工作了。可呀，这一走有5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那老太太想儿子想得发疯了呗，哎，就整天站到站台上去等。可我看他靠在墙上念着一段什么，好像是歌谣。我去问路的时候打断了他，他很不高兴，还说什么第九。乔雷停住了，他看见店主的脸上慢慢抽搐，那样子比老太太还古怪。你说什么？你说他念了一段歌谣？是啊，对啊，还念了第九遍。对，你打断了他。对，哎呀，你真是个好人啊，做了件好事呢。那店主激动地握住了乔雷的手，乔雷完全糊涂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小城的人什么都怪怪的。他把店主的手拿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告诉我？好吧。店主坐在了椅子上，两眼望着窗外，缓缓地讲起：我们呀，这儿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偏爱，就是吃鸡蛋羹。人人都爱吃，在我们这儿，什么样的鸡蛋羹配米饭，什么样的鸡蛋羹配烧饼，什么样的口味是酒咸开胃，换什么配料能够年年益寿，以至于不同的鸡蛋羹加不同的芝麻油，这都是相当有讲究的。以前有一个歌谣特别的流行，说的就是鸡蛋羹的事。鸡蛋羹热腾腾，芝麻油15升，你吃饱我高兴，阳光道条条通。这不就是站台上老奶奶念的歌谣吗？乔雷心里有隐约的说不出来的感觉。哎，那时我们这有一个店铺，鸡蛋羹做的非常有名，大家都很爱去那吃呢。在那店里有一个小姑娘叫做小香，特别的可爱，人又勤快，大家非常的喜欢她。可有一天早晨啊，那家店的老板就发现店里少了一篮子的鸡蛋，他就问谁看见这篮鸡蛋了没，每个人都说没看见。最后老板怀疑到了小香，你说你到底拿没拿？因为前一天是小香干活走得最晚，嫌疑最大呀。我没拿。可你走得最晚啊，这不是你拿谁拿的呀？老板问着小香，小香说没拿。老板急了，就打了小香，你到底说不说实话呀？还当着吃饭人的面说小香不要脸的姐。我真的没拿，我真的没拿。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没拿。老板就是实在的不信，他就把小香给撵回家了。滚，滚出去，给我滚出去，你不要再回来了。小香满脸的疑惑，小香回了家。小香回了家就呜呜的哭个不停呀。那一夜也是雷雨交加，小香越想越委屈，就拿了把菜刀跟那个事业收网给自杀了。临死之前他还不忘地念到那首歌谣：鸡蛋羹热腾腾，芝麻油15升，你吃饱我高兴，阳光路条条通。哎呀，这小姑娘也真是命苦呀。这小生把歌谣念到了第10遍的时候，小香就刚血而死了。但实际上小香是冤枉的呀，那个篮子的鸡蛋是被一个伙计给打翻了，他怕被老板怪罪，就收拾起来闭口不说。等他良心发现的时候，小香都已经死了呀。哎呀，自那以后啊，人们就说只要下雨打雷的晚上，你去念10遍那首歌谣，小香就会把你给招走。这首歌也就成了人们现在文字上的杀人歌谣，听说都非常灵验，可我都没试过。雨越下越大， 乔莲站在房间的窗前，那轰鸣的雷声仿佛是在为当年的小巷以及站台上的老太太唱响了战歌。现在乔莲满脑子都是那段致命的杀人歌谣。一道闪电从夜空中划过，看起来就像小香当年画在手腕上的刀口。鸡汤羹热腾腾，芝麻油食物酸，你吃饱我高兴，阳光道条条通，哼哼，哈哈，哎，怪可怜的。谁呀、啊？这么晚了？谁？送鸡蛋羹的。鸡蛋羹，鸡蛋羹，怎么到处都是鸡蛋羹？乔雷就想不明白了，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送鸡蛋羹的就快凉了。乔雷走到门前，那你怎么卖啊？乔雷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一个清秀的女孩子，手里端着一尊冒着热气放着油光的鸡蛋羹。嗯，还不错诶。那我问你怎么卖。嗯，不用钱，我的东西丢了只要你告诉我在哪就行。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丢了什么东西。就是一篮鸡蛋。呵，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啊。乔雷打量着那个女孩，她穿了一个老实的布衫，而且端着碗的手腕上有着一个鲜红的刀疤。你是谁呀？我，哈哈，我就是小香啊。乔莲猛然的从床上坐了起来，原来这是一个可怕的梦。雨还不停的下着，乔莲打开窗户，那个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自己真的时日无多了吗？难道老天也觉得自己没有用，遭人议论，生不如死吗？妻子和他的经历侮辱了自己，那些传言以及讥笑的眼神，哼，不知到底有什么意思。乔雷来到镜子前，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悠悠地念叨起那段歌谣。鸡蛋羹热腾腾，芝麻油十五升，你吃饱我高兴。鸡蛋羹热腾腾，芝麻油十五升，哈哈哈！现在就是最后一遍了。乔雷朝着镜子的自己挥了挥手。鸡蛋羹热腾腾，芝麻油十五升。鸡蛋羹热腾腾，芝麻油十五升，你吃饱我高兴，阳光道条条通。哎，小香，我来了，你把我带走吧，让我离开这充满烦恼的世界。乔莲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然后他缓步走到了门前，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先生，不好意思，我打扰你一下哈。下这么大的雨，我发现您的窗户没关，我怕您睡着了着凉，所以就上来提醒您一下。 第二天上午，乔莉出现在了小城上的站台，车到了，一个中年男子走了下车，然后乔莉走了进车厢。他依靠在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他望着那即将告别的小城。忽然他看见那个昨天念着歌谣的老人正在拼命地往这个方向跑，然后刚刚下车的那个中年男子猛然地向老妇人跪下，接着两个人抱头痛哭。乔雷知道母子团聚了。火车缓缓地启动，今天的傍晚就可以到家看妻子。乔雷说不出的高兴，乔雷想在以后的日子应该努力地享受着阳光是生活才对，才不要去管那些什么讨人厌的传言。因为昨晚整整一整个晚上，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大家可以去闯，但你未必要去相信。 听到这会不会觉得传言真的 让人很无语啊。记忆会造成人们恐惧，而且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可惜谣言满天飞，但你不一定要相信。今天的故事还有今天的讲述，希望你会喜欢。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不管是关于你2020年的遗憾，还是2021年的期许，都可以透过邮箱来告诉 JQ。 JQ 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次再见，拜拜。